那个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这边刚刚才过年，在这边向祝福各位啊，在中国的新年这一新的一年啊，全家蒙福。好，那个在十一月底的时候的磐石团契，那个黄兆满弟兄分配我带领磐石团契查考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里面的信息那个我在准备查经的时候心里就有感动，我就在下一次如果讲到的时候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八章第五章到第七章里面的信息。我们想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章被称为登山宝训，所以那时候的感动也许说在能够跟众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学习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教训。大概4-5个礼拜以前陈牧师问我他告诉我，他说他今天张牧师 sorry 习惯了，以前我是牧师，其实是什么那个张牧师今天在Bowling Green Kentucky 就是 Western Kentucky University 讲道，他问我可不可以今天来在这边代替他在这边跟各位分享。我基于前面刚刚提到的感动，所以我决定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的前三章的教训那他的教训登山宝训从八福开始八福的教训开始，所以我就选题目是蒙福的人，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好，我们开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感谢主，在这主日的日子，我们来到主的殿里面，来这样用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的诗歌来赞美你，来敬拜你。主，我们是真是多么蒙福的一群，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使我们能够从你那里，我们得到新的生命，得到这永恒的生命。从你那里得到这世上丰盛的生命，使我们可以在有一天在神的宝座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主，求主，真是求主灵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安静在你的面前，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主的话语。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托仰望你的祈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个我们大家都刚刚我提到，我们大家知道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里面的教训被称为登山宝训，登山宝训。那这一段的圣经也有人称为是天国的大宪章，或者是天国的生活宣言。那这段圣经是主耶稣对门徒的教训，那教训的内容基督徒也可以说是就门徒也可以说是基督徒所应该有的性格、责任和观念。那这个教训代表主耶稣心目中基督徒生命应该有的应该达到的一个标准那个这个标准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标准我们一起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八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八节，好，我们一起念。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标准。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这个标准。可是不管我们能不能达到，主耶稣基督他把他对我们的期望，对我们的标准放在那里，是吧？那我记得两个礼拜前詹姆斯讲到的时候，讲到基督徒得胜的道路，得胜的道路的时候，他曾经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来勉励我们。我们这边再一起看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一起念好吧。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边那个保罗提到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们要忘记我们在生命中的成功生活中的成功或者失败，而我们要努力向前面的标杆直跑。神给耶稣给我们立了那个标准在那里，那个标准在那里，我们只有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向着这个标准直跑。好，这就是我们对登山宝训我们先做了一个这最基础的了解这基础的了解。好，我们现在开始看到耶稣所讲的八福的教训。八福的教训，那个这边第一节第二节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这边就在第一节里面讲到这许多的人，看见这许多的人这许多的人是哪些人，是哪里来的人所以我们先对这个登山宝训，耶稣在做登山宝训这个教训之前的这个背景，我们先做一点点的复习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讲到耶稣在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这个四十天之后耶稣就退到加利利，退到加利。那时候希律王已经把施洗约翰关到监里面，耶稣退到加利利。耶稣在加利利就开始传福音，开始传福音。那个在四章十七节里面讲，他开始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刚才那个Cindy 在他祷告里面讲了就当时耶稣开始传道，耶稣传道的主要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好，在这之后，在第四章里继续记载耶稣基督选了四个门徒，那就是彼得、安德烈、跟雅各、跟约翰。那我们也晓得，从其他的福音书里面看到，他也是那时候也选了其他八个使徒所以他呼召了门徒。在这之后，他走遍了，第四章里继续记载，他走遍了加利利各个地方，站在那个地方，在每个会堂里面教训人传讲天国的福音，传讲天国的福音，并而且那时候他医治各样的疾病各样的疾病。然后于是他的名声在叙利亚整个地方整个传开了，于是很多的人带了有疾病的，很多病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给他们医治。好，所以这些人就从加利利四周很多很多的地方来到了耶稣的面前来跟随他。这就是在第一节里面所讲的，耶稣看到许多的人于是他就上了山， 那这个山据传说是应该是在加百隆附近靠近加利利海的的一个山，然后他就上了山，然后门徒就到他的跟前，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所以说这就是开始了主耶稣基督的所谓的登山宝训，他就开口教训他们。那这个他们是谁？是会众，那些跟随他的那些大群人，还是门徒们？应该是门徒们，然后讲登山宝训是对门徒的教训所以这些他们是在坐在他跟前的人，在他跟前的人，所以是教训是指的是门徒，也就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讲的教训就讲的教训。好，他的八福的教训一开始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开始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紧接到是其他一个一个的福，一直到第十节，又是说是第八福哈，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个八福是开始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第八福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边顺便提一下，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是应该是第十节的延续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这两节圣经应该是第八福，就第十节的一个延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是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福是天国是他们的，那最后第八福也是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个天国是他们的，好像一个挂号的两边一个挂号的两边，也像一个 book ends 的两边所以说是可以说是所有福的总括天国是他们的，然后我们可以看成是最大最高的福，或者是所有福气的总括所有福气的总括，天国是他们的。好，那我们想想看，什么是天国？那个牧师在两个礼拜以前讲到提过或者问过大家，看看记不记得，我们在这边在马太福音看到是天国，那在其他福音其他地方常常我们看到是神国或者神的国，有没有不一样？天国跟神国或神的国有没有不一样？没有，是吧？没有不一样天国就是神国那个只用的是马太用的字跟其他福音书的作者用的不一样，因为他牧师的解释，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看的，犹太人不敢妄称神的名，不敢称神的名，所以是用天国的这个字所以天国就是神国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天国道理是整个耶稣教训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知道耶稣在复活之后留在地上40天之久，这40天里面，他常常向门徒显现，也对门徒很多的，在那40天里面有很多的教训。他教训什么？他教训门徒什么？在这40天里面教训什么？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第1章第3节，我念给各位听。他供给一个答案，给了一个答案。《使徒行传》第1章第3节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现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讲说神国的事。所以说基督耶稣复活又显现，他向门徒显现以后，他跟门徒的教导，他跟门徒的讲解，他想要是大部分都谈到天国的事所以说天国的教导是非常重要 在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之前，他教导他们的很多，花了很多的时间教导他们关于天国的事。那那个他复活之后还是教导天国的事。那什么是天国？什么是神的国？那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有神同在和神掌权的地方，这就是天国，有神同在和神掌权的地方。那我们认为我们会认为天国是信徒死了以后会去的地方啊，那是关乎将来的，是关于将来的啊，没有错，在将来我们在永恒里面跟神会在一起啊，会在和神在一起。可是天国事实上是现在已经存在啊，已经存在啊，已经开始，已经开始。我们一起看看《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20-21节。好，我念给各位听。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也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啊，所以神的国是从现在就开始，从地上就开始，是从每个是在每个信徒的心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就承受天国的福分啊，所以天国我们现在就承受天国的福分。好，这是我们对天国的了解啊。下面我们谈到耶稣基督八福的教训，这个福字啊。这个福字，这边这个八福里面有很多，屈膝的人有福了，哀痛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然后在圣经的很多其他的地方也谈到福，这个福哈。那现在是过年的时候啊，我们中国人喜欢在过年的时候挂一个福字哈，那个看刚才我看刚才那个。那个题目，今天讲到题目的背景 background， 那个 slide background 也都是福字。夏薇姐妹跟她其他同工送出去的那个跟 local 的那个过年信里面有一个很大很漂亮一个福字啊，龙纹设计的。对，那个所以这个福，那我们想想看，这个福是什么意思？我们觉得常常觉得一个人有健康就是福，或者是长寿就是福，或者有中国传统的观念多子多孙就是福，是吧？那个这些是一些外在的事情，这些神可以赐福给这些外在的事情啊，可是外在的事情都会改变的，都会改变的。当我在那时候准备磐石团契准备查经的时候，我先说这个福字我从来没有特别注意过，我那时候在准备查经的时候我才想到这个福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福字到底什么意思啊。我发现在我用的那个祈祷本，那个圣经的祈祷本，在他马太福音的介绍的那个里面也对福字有个很好的解释啊，对福字这个福有很好的解释啊。这个福的原文的意思，他说根据那个解释还有其他地方看到的原文的意思是在里面的满足喜乐啊。所以什么是福？福是在里面的满足喜乐，所以是一种满足的喜乐。可这种满足的喜乐是在神里面的。不是普通的一种满足喜乐，是从神那里来的满足喜乐啊。这个喜乐因为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不受环境的好坏，不受世上的得势，或者因为身体的疾病或健康而影响的。那有了这种喜乐才是真正的福啊。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我没有这个我没有那个所以我没有福气啊，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心里有耶稣，那在心里面我完完全全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那我们就会得到这种心里面的满足喜乐。 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福哈，这就是福，这是有福。在环境上面，我们跟世人是一样的，我们会遇到困难，我们有时候会顺利，有时候挫折，有时候会得着，有时候会失去。但是我们跟世人不一样的是，我们在里面我们有耶稣，我们里面有他的丰盛的生命啊。耶稣说，我来了是要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啊。所以他使我们得生命，这个生命是这样的，是个永恒的，是个新的生命，是个永恒的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就是在世上我们这个已经开始这个神的国已经开始，我们得了这个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就是个福，这个平安，这个喜乐，这满足喜乐的生命啊，这满足喜乐的生命。所以我们有这个新的，我们这个新的生命也是我们这个福啊，这个福从神那里来的满足的喜乐。好，下面我们请各位看一段圣经，一段旧约的圣经啊，哈巴谷书第三章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好，我念给各位听。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中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哈，这边虽然无花果不发旺，就是不发芽的意思，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出产，田地不出粮食，圈中没有了羊，棚里也没有了牛。okay， 这边有四个不，一个绝，一个没有，所以都是负面的。所以在这种困难环境里面，在困难的情形下，那个先知还是可以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他有个欢心喜乐的生命在他的里面哦。他虽然外在的环境、外在的条件是非常非常的不好，非常非常的困难，可是他有欢心喜乐在他心里面，因为有神在他心里面，他就有那个福，有那个欢心喜乐的福啊。好，内心的满足喜乐，有了内心的满足喜乐，那自然会有心灵的平安。刚才圣灵带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啊，那个心灵的安宁哈，非常的好。那喜乐和平安，我们都知道是互相关联的，互相有关系的。我们就看一起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好，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念？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是主耶稣基督在他告诉门徒他要被钉死要离开这世上之后他对他们的安慰，对他们的鼓励他会把平安留给我们。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会有些事情会叫我们忧愁，那有些事情会叫我们害怕。这些都是造成不平安造成没有平安。但耶稣说他要把他的平安给我们。他的平安不是世上的平安，在世上的平安我们有顺利才有平安，我们得到的东西，有得到东西我们才是平安。可是耶稣所赐的平安是我们心里面发出来的哈，是从神那里来的平安，是从神那里平安。好，也许我们刚才我们都看过或者听过荒漠甘泉这一本书哈，那这本是非常畅销也非常受人欢迎的一本书。那这本书大部分是根据考门夫人Mrs. Chess Coleman 她所写的一本书叫 Streams in the Desert， 沙漠中的溪流 扩充跟翻译而成的一本书哈。那考门夫人她因为她丈夫生病，她照顾的丈夫在病榻上面，她花了将近六年或者六年多的时间所写的这一本书。那个她跟她的丈夫，他们原来都是宣教士，他们东奔西跑，热心做主的工作。可是她一下，她丈夫病下来了，生病了，她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可是她在她丈夫生病的期间，她能够就考门夫人能够心灵上更能够接近神啊。所以写出这样一篇一篇的短篇文章，那么能够帮助别人的文章哈、文章。所以那个他在患难里面，他还是有平安啊，并且把这个平安啊，不知道分给多少世上的人哈、所以有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不止我们自己可以得到平安喜乐的福分。同时也可以把这个福分分享给别人。好，这就是我们在谈八福之前，我们对福这个字做一个了解。好，再问大家一下，什么是福？什么是福？从心里面的这种平安喜乐，是从神那里来的一种满足的平安喜乐。好，我们现在看主耶稣基督的八福的教训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那虚心我们都知道，英文是poor in spirit， 就说是在邻里的贫穷，或邻里的可怜啊，邻里的贫穷。约翰加尔文将 Calvin。曾经这样解释虚心的人啊，他说，只有将自己减少到无有，并且倚靠神的怜悯，才是虚心的人。将自己减少到无有，并且倚靠神的怜悯，才是虚心的人。He who is reduced to nothing in himself and relies on the mercy of God is poor in spirit。所以说。根据这个解释，虚心的人应该具有两方面的素质。那第一个就是他自己的理念降低，把自己的理念降低，一直降到一无所有。那同时另外一方面，要完全依靠神的怜悯啊，所以把自己的理念降到几乎无有，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要依靠神的怜悯。当我们感受到我们真正是完全什么都是没有什么所有啊，完全的没有什么什么所有，完全的没有什么所能的时候，我们就会从心里发出谦卑渴慕的心来寻求神，来倚靠神，并愿意照神的方法、神的旨意去做啊，这样。我们心里真的认识到、感受到自己真是完全什么都没有、完全什么都不能的时候，我们才会有这种谦卑渴慕的心来寻求神啊。我们现在教会，我们正在学习启示录，那启示录的二章、三章里面是关于主耶稣对七个教会的教训的教导，然后第三章的14-22节是关于老底家教会的教训啊，在这里面，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有两种责备。各位上主日学，各位记得是什么责备？对老底家教会的责备啊？第一个责备是说他们哇，这个很严重，不冷不热的教会是吧？不冷不热的教会。第二个责备是他们自以为富足，老底家教会认为他们非常富足啊，那可是，在神眼里面，他们一点也不富足。 所以我们要常常承认自己在灵里面是缺乏的，不只是缺乏，更是贫穷，一无所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让神的怜悯进到我们的里面哦。只有依靠神的怜悯来充满我们，我们才会成为蒙福的人。我们要求，要求神的怜悯，我们灵里的空虚，灵里的缺乏，求神的怜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成为虚心的人，我们在神的国里面就有份啊。牧师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与耶稣啊，这是一同作王。他上次在讲天国的时候啊，这天国的定义之一就是我们可以跟那个地方，我们跟耶稣一同作王的地方啊。好，这是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有福了，这是第二福。哀痛就是哀伤难过，哀伤难过。那我们首先问是哀伤的对象是谁，然后为什么事情难过哀伤。那先知以赛亚他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这边他谈到我，他的人物是我灭亡了，然后他又在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以色列民里面哈。然后他讲到嘴唇不洁，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哀痛的对象首先是自己，首先是自己为我们的罪而哀痛，我们是对自己的罪而哀痛。虽然我们的罪因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已得赦免，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在每天所做所说所行所想的没有得罪神的地方，或者没有得罪人的事哈。这个一个心里哀痛的人，应该是一个容易领受神话语光照和领受圣灵光照的人哈。那这样的话才容易那个察觉我们自己的错误，而不在那里抵挡，不在那里强辩。而能很快的认罪悔改，在神面前哀痛哈。所以我们要能够就说要领受，我们只要一个敏锐的心，领受神话语的光照和领受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带领，使我们能够觉察自己的错，使我们不再抵挡不再强辩能够认罪悔改，能够有哀痛哈。同时一个哀痛的人不只是为自己的罪哀痛，同时也为周遭的环境而哀痛。那这个包括为其他圣徒的冷淡后退、教会的荒凉、世界的邪恶败坏和人心的刚硬不幸而忧伤痛苦哀痛。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哈。保罗告诉我们说，是神是赐安慰的神，神是赐安慰的神，所以哀痛的人会经历从神那里来的各种安慰。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安慰，这个安慰是从神那里来得的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温柔就是温和谦卑的意思，耶稣自己做了温柔的最好的榜样。 okay. 耶稣说，我的心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哈。那主耶稣是柔和谦卑的，他也要我们做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一个温柔的人。什么是温柔的人？我想一个温柔的人绝不只是和和气气、笑笑眯眯、一切都是对的人哈。是那个一个温柔的人，照一个解经家的解释是能将自己的天性、感情的冲动、肉体的欲望都加以控制，而绝对遵循主旨意的人。 啊，所以一方面就是温柔的人是跟有节制的人哈、啊，是有节制的人。刚才我们讲那些都是节制的人。那同时，一个温柔的人是一个绝对遵循主旨意的人。所以跟刚才我们上面所讲的虚心的人啊，也是非常的相似哈、啊，非常的相似。那个啊，这边要有节制，一个温柔人是能够节制的哈，他同时他也是绝对遵循主旨意的人，同时一个温柔的人也是一种除去一切骄傲而真正的这个温柔，也是一种除去一切骄傲的真正的谦卑啊。OK， 那个我们把一切的骄傲呢除去，这才是真正的谦卑。那这种谦卑也只有虚心的人才能够达到啊，所以温柔的人应该也是虚心的人，应该也是虚心的人。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承受土地就是得到神赐给新的应许之地啊，就是天国。所以说这个第三福也是第一福的延伸啊。所以也是第一福，也是承受神的果啊。这边等于就是说承受神的果。这里我记得我看了一个笑话，他说有一位牧师，他告诉他的会众，他说他已经准备好了一篇讲道。那这篇讲道的题目呢，叫做谦卑和我自己。怎样得到这个谦卑？那个，然后他说：“我现在还不能讲，还不愿意讲这篇道。我要等到有很多很多会众来听的时候，我再讲这篇道。”这是谦卑哈。那个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哦。这跟旧约里面诗篇37篇第11节里面所讲的是非常的吻合。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哈。所以谦卑的人他会得到的福气是丰盛的平安，他必承受地土哈。这他的福是丰盛的平安，这就是福哈，丰盛的平安。那个他会承受地土。好，第四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我们首先我们思想一下，什么是义？什么是义？义是指对的事情，对的事情。但是这个对哦，不是讲一般社会上对跟不对的标准，而是神的标准。我是社会上的标准，这个对跟不对，是因为时间、因为时代跟地点、地方不一样而会改变。可这个标准是神的标准，是神看为正、神看为美的事情。严格的来说，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神公义的标准的，那只有耶稣才是真正的义者，追求神生命。做我们所以我们我们没有人能够达到这标准，那只有耶稣才是义者。所以饥渴慕义的人是追求主自己做我们的义，追求主的生命做我们的生命啊，做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看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30节，好，念各位听。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基督就是我们的公义哈。所以我们在主基督里，我们追求主，追求主的生命，就是我们的义哈。那这边讲的这个义，怎么样追求这个义，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所以饥渴，这边饥渴是描写一种渴望的态度，渴望的态度，如饥似渴一样的羡慕自己的行为，行事为人能合乎神公义的标准。 我们一起看诗篇第四十二篇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诗人有非常生动的刻画出来这种渴慕的心啊，渴慕的心。好，我们一起念：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刻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能朝见神呢？那这边这个诗人在想，在我的心刻想神，我的心刻慕你，如鹿刻慕切慕溪水。我们也是啊，我记得我们也是诗歌，如鹿切慕溪水。这边刻慕神的这种饥渴的这种情形的描述。我常常在祷告里面，我追求跟就是说更能够跟神更为亲近啊。那个我希望，我也很非常羡慕，真是能够在灵里面跟神能够很亲近的弟兄姐妹。可是我常常觉得，真的坦白来讲，我常常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能达到跟神能够达到那种亲密的程度啊，非常每天那亲密跟神有 close 的关系 ，close 的来往啊。那所以是叫我们叫饥渴慕义，要追求神啊，要追求神，渴慕神，渴慕神。我们就像这边这诗篇里面讲，如鹿切慕溪水。如鹿切慕溪水，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渴慕神、渴慕我们主的这种心，能够追随主，每天能跟随他，在 closely 跟他一起同行啊。我们讲到渴慕神的时候，我也愿意讲到我们也需要，同样的，我们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也是渴慕神的话语，渴慕神的话语。我们很高兴最近的看到我们教会成人主日学参加的弟兄姐妹在一直在增加这是很好的现象。我希望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主日学，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渴慕神，我们渴慕神的话语啊，我们渴慕神，渴慕神的话语。好，饥渴慕的人也应该也是虚心的人，因为心里倒空，没有世上的杂物占据我们，我们才能够有饥渴慕义的心啊。那饥渴慕义的人所得的福，就是得到饱足啊。那得到饱足，就是真正的满足啊，没有遗憾。所以这饱足是一种从神那来的真正的满足的感觉。我们刚刚谈到福，满足的喜乐，这种满足的喜乐。所以我们得到饱足，从神那里来，我们得到了满足。好，我们刚才介绍完了五章这三到六节里面讲到四个基督徒生命的特质哦，就是什么虚心、哀痛、温柔跟饥渴慕义，是吧？饥渴慕义。那下面第七到第十节讲到另外四个生命的特质，那就是怜悯、清心、使人和睦，还为义受逼迫。那有些解经家认为这个八福是互相之间有互相的关系的，他们认为就是说虚心是一切的基础，这八种特质的基础。那从这个虚心的基础里面产生了哀痛、温柔和饥渴慕义这种心理的态度啊，这我们的内心的态度，从这基础上产生这种态度，然后从这种态度上下面四种的行为的行动啊，下面是第五到第八福是讲到我们的行为行动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就停止在这个基础跟这种心理的态度上面。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感谢主的话语，真求主的灵帮助我们，现在就更新我每个人的心灵，使我们真正能够 羡慕你，渴慕你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使我们真正每天能够行走你的道路，能够每天活出你的生命，使我们在生命上有美好的见证。主啊，求主真是帮助我们，使我们在每天行走在主的道路里面，主的光亮里面，使我们真是成为主所喜爱的儿女，成为主所有用的工人。我们求主使我们真是慢慢的得着主赐给我们丰盛的福分。我们将祈求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 我们感谢神自己的话语，还有石长老为我们分享的天国的八福。现在是奉献的时候，奉献是基督徒应当做的，是应当纳的粮。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这边告诉我们，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当纳的，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音你们甚至无处可容。那希望这个福分是不是口袋满满，是我们心里像石长老说的，让我们心里有满足的饱足。那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每一天》。我们好不好？我们站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拿出一部分来奉献在教会的圣工上使用，求主悦纳。